间相遇激动，那层层相互为今天来带色的梦，我用手陪他开着整个土地的种，蒙古高原南下的风，写些什么内容，汉字到底都不懂，一样浮沉和天空，跨越黄河东，登上泰山顶峰，我想吸满风，晒着一身古铜。 就这